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英语动画趣配音，欢迎我们的嘉宾 David 老师。 Hi there, I'm David. To be or not to be, you gotta try me, movie in English. You gotta try movie English. 又到周五的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功夫熊猫的精彩片段。 功夫 Panda。 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要有请各位同学登台亮相啊，秀出你们上周在节目当中学习到的精彩的片段，练习的如何了呢？首先我们来听一听上周的片段，是和女神 Angelina Jolie 学习如何霸气的讲英文。 Yeah, right. For what? Before Tai Lung. Yeah, we're not really supposed to talk about him. Well, if he's going to stay here, he should know. Guys, I know about Tai Lung. He was a studentThe first ever to master the thousand scrolls of kung fu. And then he turned bad and now he's in jail. And... He wasn't just a student. Shifu found him as a cub. And he raised him as a son. And when the boy showed talent in kung fu, Shifu trained him.He believed in him. He told him he was destined for greatness. It was never enough for Tai Lung. He wanted the dragon scroll. 好，是不一样的挑战。接下来我们有请同学们登台亮相，都来试一试。第一位，李寅。 He wasn't just a student. Shifu found him at the cup, and he raised him as a son.And when the boy showed talent in Kung Fu, Shifu trained him. He believed in him. He told him he was destined for greatness. It was never enough for Tai Lung. He wanted the dragon scroll. 好，登台的同学还都是比较有勇气的。我们有请老师点评。 这个同学非常的认真啊。那你在这个读英语的过程当中，一字一句的读得都非常的清楚。那给你的建议是，如果你真的想把它读得特别好的话呢，我觉得现在还不是在说的阶段，而是在听的阶段。你要真正听清楚这个句子里的所有的环节，然后呢，重点你需要解决的是元辅音的问题。 对 啊，基本功。 对，尤其是好，我们来点几个地方，尤其是你的辅音，像 t、t 的发音，你读得稍微重了一些，变成了 t t， 卷舌有一些多了。还有第二 dr。以及 s 这样的音下来，你要好好的练习。 对 ，greatness 不是 greatness， 稍微快乐的时候呢，这乐了就有点不分了。 是的 ，believed in 这样的滑动和连读要加强。好，第二位同学是 Sniper Lee。 He wasn't just a student. Shifu found him as a cub, and he raised him as his son. And when the boy showed talent in kung fu, Shifu.Train him. He believed in him. He told him he was destined for greatness. It was never enough for Tai Lung. He wanted the dragon's gold. 他完全选择的就是讲述的这一段哈。好，注意有一个发音的引伤是 scroll。 对 ，scroll。 好，其他的地方呢？ 其他的地方其实我觉得你这个你的情感匹配度在开始还是挺高的，但可能是因为这个语音的控制力啊还需要再提升。语音的控制力就是你的关键词一定还是要控制住，一个句子当中你要把关键词要读清楚啊，读清楚，这是一。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再平稳的英语它也有节奏啊，你要用自己的什么呀，我们说这里面的连读的地方是语速要控制稍微快一点的，其他的地方呢，比如说关键词慢一点啊，那么剩下的地方保持中速，你这样呢，你的句子就能抓人，听的时候就舒服 啊， 好吧？ 给您提出了一些关于节奏方面的建议。好，具体细节呢，有些地方像 Shifu 要读成这个音，raise R 音掌握的还不到位 ，when 不是 when when 注意这个结尾的 ning 啊，这个舌尖要顶到上颚。Told him 有连读，以及就是 scroll 这个音要读对。Young, he wasn't just a student. 师父 found him as a cop. He raised him as his son. A wonderful boy, so talented in kung fu. 师父 trained him. He believed in him.He told him he was destined for greatness. It was never enough for Tai Long. He wanted a dragon's claw. 有自己的发挥啊，还是有小有惊喜吧。 对，要注意你的停顿的控制，你的停顿的位置不是特别的舒适。如果你停顿的位置再好一点，或者说你的停顿有的时候有点偏长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你读起来就你自己也觉得舒服。那么如果你要是想控制停顿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点，这个停顿一个是你听得见的停顿，一个是听不见的停顿。这个正确的停顿应该是能够让你感觉这个句子并没有停下来啊，而不是真的就停下来了，那种感觉是很可怕的。 哎，这一点你看看哈，这老师给你讲的很重要，是要音是吧，是要音停但是气不停。 对， 你的感觉是气也停了， 嗯， 就变得有些破碎了。 是的， 所以要加强流畅性。 嗯，就像写字一样，你写书法，然后写完以后这个字儿没写完，写一半还差一撇，然后出去喝杯茶，回来那撇我跟你讲就变味了啊。 要一气呵成，要一口气，一定要一口气。 啊， 别看他断，你看 Angelina Jolie 他断了吗？没断啊。 嗯， 他那个语音总是让你感觉他在下面还有话要说。 对， 是吧。好，注意一下哈，有些地方的词语也是发音有些靠前。 嗯， 这个单词学生怎么说？ student 对吧。 嗯， student 不是 student， 很多同学都读成了 student。 对， 哪能这么读，不是丢啊， student 是吧。 对， 哎，这些地方是啊，发音稍微有点靠前啊。唇舌不要太集中在这个嘴唇的前部，这样会发的显得声音稍微有点尖。 啊，是啊， 注意感受，注意感受。斑斓猫。 Before what? Before Tai Long. Yeah, we're not really supposed to talk about him. Well, if he's going to stay here, he should knowGuys, I know about Tai Long, who was a student, the first ever to master 1,000 scrolls of Kung Fu. And then he turned bad, and now he's in jail. He wasn't just a student. Shi Fu found him as a cub, and he raised him as his son. 好，先听到这里。 嗯，这个同学一看，语言的基本功还是比较扎实的，这个而且你还有一定的语言天分啊。通过我对你的声音的判断，我觉得语言天分还是蛮足的啊。那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我们要把每一个字要读出来，读清楚，吞音也好，连读也好，不代表这个字就没了，所以请注意要把每一个细节读出来。 嗯， 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就是你在读的过程中的话呢，如果你发现自己的情感就是读的现在这样子，我觉得非常的顺畅的话呢，那你要更注意的一点是，与情感匹配的一些关键词要适当的凸显出来， 嗯， 有点力量感， 嗯 啊，否则就太水了啊，就像水一样就过去了。 他的这个发音啊，就是显得比较的轻巧， 嗯， 有些轻巧。我们说这个读音的时候，该重的地方要重， 嗯， 该轻的地方轻。他的感觉就是整个是全篇是有点云淡风轻。 嗯，云淡风轻， 他是云淡风轻的感觉。 嗯， 所以呢这云淡风轻非常可以，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呢他不能阻碍你把那个什么呀，把该发到位的音要发到位。 嗯， 这很多地方像 th 音没有发到位，我们都听出来了，轻轻的用死都带过去了。 嗯， 并没有顶上颚。 对， 好，所以感觉这个音呢完成度只到了70%就过去了。 嗯，对，就这意思，叫我们说元音要饱满，辅音到位，其实是指所有的发音依赖于振动，比如说 before what? Before Tai Long. Yeah, we're not really supposed to talk about him. 那这每个句子你会发现它的振动的频率是不一样的， 是 前面呢厚重，后面就轻而高，对吧？ 所以你真要加强这个句子和词语的准确性和准确度，一定要把它发饱满。 嗯， 这个很重要，否则老外有时候会听不懂。 嗯，另外呢发音还有方向感， 像 Tigress 说话的时候，向前的力量偏足一些。Well, if he's going to stay here, he should know. 他的声音向前，其实呢就是，别看他说话声音好像不是说很高亢，但其实是一种带有一种 aggressive 的力量啊，在告诉你，你好好听着，按我说的去做。他总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想支配别人。 好 ，Dragon Scroll。接下来是 Dan Cho。 Before what?Before Tai Long. Yeah, we're not really supposed to talk about him. Well, if he's going to stay here, he should know. Guys, I know about Tai Long. He was a student, the first ever to master the 1,000 schools of Kung Fu. And then he turned bad, and now he's in jail. He wasn't just a student. Shifu found him as a cub.And he raised him as his son. 你看，这位同学就属于在语音语调上，他是已经上道了，他是有感觉的， 对， 是吧？听上去，哎，大致的大概其实差不多的， 是，对， 语感好， 对， 也比较流畅， 对，就是有一点这个怎么说呢？他能区分出句子的情感背景，在读的时候能够有意的去控制。这个呢其实是靠的是你的听力和你口腔肌肉的共同配合才可以实现的。 是的。 啊，那么我们还是要注意一点，给每句话加一个情感标签儿。比如说 Paul 说的 Before what? 哎，它就是一种好奇的感觉。后面就是 Before Tai Long, 它是一个答案。啊，而 Crane 呢就是那种打酱油的。啊 ,Yeah, we're not really supposed to talk about him. 这种人他就说话就是可以说不负责任，很多时候，对吧？而 Tigress 正常他就是要确认 affirmative, positive, final 都可以用来形容我们说这个 Tigress 的语气和特点。 是的，是的哈。所以说还要加强练习，但是在你的这个基础上呢，再给语言增加色彩就比较容易一些了。 对， 好，挖掘一下自己的潜力哈。程喜君。 Before what? Before Tai Long.Yeah, we're not really supposed to talk about it. Well, if he's going to stay here, he should know. Guys, I know about Tai Long. He was student, the first ever to master the Southern schools of Kung Fu. And then he turned bad, and now he's in jail. He wasn't just a student. Shifu found him as a cub.And he raised him as his son. 他是迄今为止语调较为丰富的一个同学。 情感也很分明。 对，情感跟语调很分明。 这段没少下功夫啊。 是的。 非常好。注意这个什么呀，关键词 bad, okay, bad, 这个不是 bad, 是不可以的啊，注意口型。 TH 音掌握的非常不好。真的，你的所有的 TH 音都是 thousand, 是这么读出来的。 thousand。 对，你的 thousand 是肯定不对的 thousand, ，th 音要读好，很多的辅音掌握的不好，而且有的时候会让人感觉是带着中式口音的，是不是？ 所以需要呢，就是要在听当中听到什么呀？句子轻盈的特点或沉重的特点，像这句话应该轻的时候，你去把它读得沉了。Yeah, we're not really supposed to talk about him. 这句话呢，读得要稍微轻一点。We're not really supposed to talk about him. 轻盈一点啊。 Talk about it. Stay here. Bad. 你看你读到位了没有？处理了几成？是不是？还要去加强练习。这是给程序君的意见哈，意见和建议。接下来是 Carrie. Before what? Before Tai Long. Yeah, we're not really supposed to talk about him. Well, if he's going to stay here, he should know.Guys, I know about Tai Long. He was a student, the first ever to master the 1,000 schools of Kung Fu. And then he turned bad, and now he's in jail. 啊，它代表了很多同学的一个共性，就是没有掌握好 t 音的发音。t 而不是 t 卷舌了。卷多了。 对。 注意这个辅音。 对。 代表了同学们的共性的问题。 是 吧？ 是的， 所以他听得出来就很，这结尾的尾音就很重，而且有的地方呢，特音是要完全省略的，不用读出来。 对， He was a student. 像这样的地方呢 The first ever to master thousand schools of kung fu. 它的语气是有轻有重的，大家都有意识了，只不过训练的变数还不够而已啊，再把它做得再强一些就更好了。 好，Jackie L. Before Tai Long. Yeah, we're not really supposed to talk about him. Well, if he's going to stay here, he should know.Guys, I know about Tai Long. He was a student. The first ever to master a thousand scrolls of Kung Fu. And it's turned bad and now he's in jail. He wasn't just a student. Shifu found him as a cop. 这也是上道的同学。 嗯、 听得就很流畅也很舒服。 嗯、 注意 jail 了也要把元音读到位。 对， 是啊，老师感觉如何？ 挺好， 是吧？男生这个读的还是不错的， 嗯， 表现力也很强。好，接下来这些都是优秀选手了哈、啊。小白英子来收个尾。 嗯。 Before what? Before Tai Long. Yeah, we're not really supposed to talk about him. Well, if he's going to stay here, he should know. Guys, I know about Tai Long. He was a student, the first ever to master the thousand schools of.Kung Fu, and then it turned bad, and now he's in jail. He wasn't just a student. Shifu found him as a cop, and he raised him as a son. And when the boy showed talent in Kung Fu, Shifu trained him. He believed in him. He told him he was destined for greatness. It was never enough for Tai Long. He wanted the dragon screw. 嗯啊 ，scroll 最后那个地方哈， 嗯， 哎 ，scroll 啊，同时要注意 l 的读音哈 ，well 啊，这个舌尖还是要顶到上颚 ，guy i 的元音要读饱满，这对你的严格要求了。 对，是的。 好，这一期呢，我们的作业检查就到这里哈，大家下来继续发挥。这期抢发特别热烈，大概就几分钟，还不到几分钟， 嗯， 然后就已经。装不下了， 装不下了是吧？ 哎，投满了哈！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热情的参与到我们的趣配音环节当中来啊，一边学一边练习。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情景了，继续讲述呗，是不是？ 对，是、 啊。讲什么呢？讲师傅的这个欲图之伤。 对，是的。 哎呀，本来是个挺好的事儿，但是呢，遇到一个叫太郎的徒弟以后， 嗯、 这可彻底的把师傅的心啊都给伤透了。 嗯。确实。 But Oogway saw darkness in his heart and refused. Outraged, Tai Long laid waste to the valley. He tried to take the scroll by force, and Shifu had to destroy what he had created. But how could he? Shifu loved Tai Long like he had never loved anyone before. Or since. And now, he has a chance to make things right, to train the true dragon warrior. And he's stuck with you. A big, fat panda who treats it like a joke. Oh, that is it! Wait!My fault! I accidentally tweaked his facial nerve! And may have also stopped his heart. 今天这段女神的这段叙述啊，简直是一个阅读的范本。 嗯。 就没有那么多情绪的色彩了。就直接就是稳稳当当讲故事。清晰的能把一个事儿给叙述好。把来龙去脉讲清楚。 对。其实Kung Fu Panda的开头它也是这样，就是从讲故事开始到讲故事结束、 嗯、 开头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讲故事、嗯、Legend tells of a legendary warrior whose Kung Fu skills were the stuff of legend. 是谁讲呢？是 Jack Black 讲、 哦、 几乎这里面我们说关键人物都是要讲故事的啊、 哦。所以今天这个完全是讲故事，平时的读你能朗读你能阅读都没问题。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台词、 嗯、好的。 Tigress 说，但是乌龟大师啊，看见了他内心的黑暗，并且拒绝了给他卷轴、 嗯、 But 乌龟 saw darkness in his heart and refused. But 乌龟 saw darkness in his heart and refused. 再来。 But 乌龟 saw darkness in his heart and refused. 他 家现在在听到这些话的时候，第一时间你要感觉重音在哪里，重点在哪里，关 键词在 何处， 对、 哎、一定要已经训练成这样的习惯了。 对， 我们来找关键词吧。 乌龟 Darkness Heart Refused， 听听看他是不是这么读的。 But Oogway saw darkness in his heart and refused. 哎，老师一点以后，层次立即出来了。 嗯，抓住了关键词之后呢，你读的时候就有意的突出它。But Oogway saw darkness in his heart and refused. 啊，就这样。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看它的停顿在哪里。But Oogway， 然后停顿 ，saw darkness in his heart， 再一次停顿 ，and refused。两处停顿，它停顿也很自然。 哎，大家每个人都来试试，咱不怕夸张。你看看、嗯、But Oogway saw darkness in his heart and refused、嗯、这么来把强弱特别突出以后，你来感受一下这个句子。 对，它是有一定的节奏呢啊，就是因为停顿的推动。 But Oogway saw darkness in his heart and refused 啊，所以我们看这句话的语调的特点跟后面都相似，全是降调， 全降调、 啊、为什么？陈述故事。 对、嗯、要读准的是那个乌龟、 嗯、 乌龟 乌龟 乌龟， 对 saw all、嗯、darkness darkness， 不要读成 darkness、 嗯、 in his heart in his heart in his heart heart 后面那个特要省略，轻轻的、 嗯、 and refused and refused and refused 拒绝了。 嗯，好，从节奏上我们看晶晶在哪里呢？它的节奏上有什么变化吗？ 节奏， 嗯，节奏上其实就是失去爆破和连读 啊、哦。 对，我们看这里面就两个单词 ，but 第一个单词的 t 啊，失去爆破，还有中间最倒数第二个单词 and 的失去爆破。我们读的时候 but Oogway t 是有口型，但音没了。But Oogway saw darkness in his heart and refused. And 失去爆破 and refused.、啊、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两个音处理完了以后的话呢，你的气就通了，一口气下来。But Oogway saw darkness in his heart and refused.、 嗯、好，来听一下。 But Oogway saw darkness in his heart and refused.、 嗯、一个大长段就是直接到 in his heart、 嗯、 and refused. 嗯， 看见了内心的黑暗，然后拒绝了给他这个卷轴。 对， 好， 从语用的角度上来说，大家看到了 saw darkness in his heart， 看到了人性黑暗的一面、阴暗的一面，这个表达法也非常生动。 是的， 嗯， 他直接能一眼看进去啊，就一眼看到底。 对，相当于 I can read your mind， 而 read your mind 这里面要 see。Darkness in his heart， 这个表达法大家是完全以后可以拿过来用的啊。 嗯，太 long 这个 darkness 也都人人都能见到，是吧？ 嗯， 完全是不藏着掖着。 我们身边的人，你也可以看到他的 darkness， 对不对？ 是。 I can see your darkness。 就是人人都有 darkness， 但 是月亮它都有 dark side， 对， 一面，但就是你藏不藏起来，怎么藏起来的问题，你不能流露出来伤害别人， 嗯、 是不是？ 嗯， 像 Tai Long 这个是太昭然若揭了。 嗯，是。 他野心就是我要拿那个神龙卷轴。 对 ，darkness 这个词呢，翻译成黑暗，但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负能量 啊。 对，然后价值观的严重的不同啊，所以这个 darkness 这里面真的这个词的意思可以怎么想都可以。 对，然后呢，他的接下来的行动就是在盛怒之下，他摧毁了整个山谷。这个表达也很漂亮 ，outraged， 就是狂怒、狂暴之怒。 嗯、 Tai Long laid waste， 放什么？放废物是吧？ 嗯， 其实就是糟践、糟蹋、 嗯、糟蹋、 摧毁。 嗯 ，to the valley， 整个就是说我得不到，那你们这山谷你们也甭想得到。好，来听这句话。 Outraged, Tai Long laid waste to the valley. He tried to take the scroll by force. Outraged, Tai Long laid waste to the valley. He tried to take the scroll by force. 同时呢，他试图用武力来抢夺卷轴。He tried to take the scroll by force. 啊，这两句。 嗯，我们看这两句关键词特别的明显突出。Outraged. 好，这是第一个关键词。Tai Long waste valley.第二段 try take, scroll, force, scroll 这个词，再注意啊，发音。好，我们看到这些关键词之后，我们读的时候要注意一下，突出你的关键词。Outraged, Tai Lung lay waste to the valley. He tried to take the scroll by force.这样呢关键词凸显出来了，大家知道一会儿呢等我们有停顿的时候和节奏的时候，你再把其他的项目一个个落实下来。我们看它的停顿在第一句话是非常明显的，就是 outraged， 就这儿有一个停顿。 Tai Lung lay waste to the valley、Tai Lung lay waste to the valley、他呀说白了把整个山谷怎么办呢，他其实就是有点叫夷为平地，变为废墟的感觉 啊、 Laid waste 用的特别好。 To the valley， 而他前面这个直接把一个状态，一个形容词放在句首、表达人物的那种状态是极其的愤怒，就暴怒，暴跳如雷、outraged 狂怒，然后 laid waste 一下要摧毁整个山谷，片甲不留。 对， 他用的一种严肃，但是有点带着一种就是。那种内心有点啊恐惧是吧， 对 对，这种事情 本身也很绝望其实啊，desperate， 就像我们在描述一件坏人坏事似的、那种， 所以得不到就摧毁。 第二句 Outraged Tai Lung laid waste to the valley. He tried to take the scroll by force. By force、还稍微加强点力度， 对， Take the scroll by force. He tried toTake the scroll by force. He tried to take the scroll by force. 注意 take 是关键词中的关键词。一句话当中呢，有的关键词呢，我们说它的主语啊、谓语啊以及宾语，但是有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关键词可能在关键词当中还重要，就是这样 take 这样的词。一会儿大家如果有机会再听一遍的时候，你体会一下，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可以点亮一个句子。这个 take 起的就是这么一个作用、 习武之人 Angelina Jolie 把这个习武之人的一种冷静的陈述配得很好。 而我刚才强调的这些词呢，关键词大家注意，它都是带有一种情感色彩的啊。我们看 by force 是什么呢，是通过武力，而 take 本身就是拿走、它就不是一个就是我们常说一句话 people receiveThrough giving， 它就没有这些概念在里面，没有任何的付出，没有任何的爱，全是要获取啊，拿走。 就是我们说取要取之有道， 对， 不能明抢。 明抢玩，对，玩横的啊，对。 所以这两句话也是很有力度，整个情感方向就是一种严肃和紧张。 对，是的。 然后呢，这个背景可能还配着当时Tai Lung摧毁村庄时候的那种，来势汹汹的样子。 对。 然后接下来这句话就说，师父呢不得不毁掉他一手栽培的太郎 ，and 师父 had to destroy what he had created. And 师父 had to destroy what he had created. But how could he? And 师父 had to destroy what he had created. But how could he? 这真的是一种人间的悲剧。 对呀、对， 你看，你付出这么多的心血栽培的一件事情，是吧，你培养的一个孩子也好，或者是你养的花草、是吧，你付出了很多，结果最后呢你必须亲手毁掉，哇，这种感觉真的是 这种感觉是我们说凯尔尼克斯 desperate 绝望啊， 是吧， 对， 比你就没有一手栽培过、回到别的那都不是事儿，是不是？ 对， 自己亲手栽培的，像师傅这么自信的一个人，是不是？ 对。好，我们看这句话的关键词 ，and 师傅肯定是关键词 ，destroy， 还有 created 啊，这样的。这句话最有意思的是它的停顿，它的停顿是非常的有意思的。我们看 ，and 师傅 had to destroy what he had created。他两处停顿意味深长啊！你要是没这个停顿这句话就废了， 他停得特别好、 And Shifu had to destroy what he had created， 仍然是音断气不断、不能断这口气， 对，降调，然后处理的时候有四个地方要注意失去爆破 and had what 四个地方，读的时候把它们处理好，你才能让整句话听起来有一种 coherence 的感觉。 嗯、 And Shifu had to destroy what he had created. 嗯， 对 ，had to destroy 一定要重读 destroy、嗯、what he had created. 嗯，好，这样的句子在练的过程中呢，抓住停顿不代表着我们其他的词读的时候没有力度，仍然要有力度。And Shifu had to destroy what he had created. Destroy.Created 这样的关键词在句子当中停顿当中，其实所有的目的就为了凸显他们， 哦，就是为他们让、嗯、就是为了他们而让步的， 嗯，去给你思考的空间，去留下悬念，留下很多的 imagination 啊， 就是突然间抛出一个重词，突然间抛出一个重词、嗯、就让你啊记一下啊，获取你的注意力。 对，我们完全可以从开头一直到现在为止理清所有的关键词，我们看这些关键词都是那么清晰那么明确，比如说乌龟 saw darkness in his heart and refused. Outraged, Tai Lung lay waste to the valley. He tried to take the score by force, and Shifu had to destroy what he had created. 大家的耳朵敏感吗？ 都是关键词。 对这些重点读出来的音敏感吗？ 嗯， 你一定要学习对这些重点进行敏感，而不能说是一视同仁。 对。 然后呢，这句话也很有趣，说 But how could he?、带着一种悲壮的感觉，但是他怎么下得了手呢？ 是啊， 他怎么可能亲自把自己的爱徒给一手毁掉呢？所以说这句话，这两句话凸显了人生之最悲催，莫过于看走眼。 嗯，看打眼了是吧？嗯， 好，再来听一遍吧。 And Shifu had to destroy what he had created. But how could he? But how could he? But how could he? 一句问句，他怎么可能呢？他怎么能下得了手呢？好， 确实， 继续往下。How could he? Shifu loved Tai Lung like he had never loved anyone before. 然后听了很长一段 or since. 师父对谁也不如对太郎的喜爱，就他们这好几个徒弟， 对， 盖世武侠，连 Tigress 都嫉妒这个台浪得到师父那么多的爱、 嗯、 无论过去还是将来、哎、他这个做徒弟的其实确实也觉得师父有些偏心是吧， 其实就是在他身上已经产生了一种偏见 prejudice， 对他来说有点不公平，因为他也是一只老虎， 并且他也是能力很强的， 对，但是师父并没有把真功夫都交给他，所以后期反映出来他的功夫还是不如台浪， 是是，所以说食什么食材比那个 对 育才还要重要， 还要重要， 还要重要，选择什么样的人去培养， 对， 非常的重要。好，来听这句话。 Shifu loved Tai Lung like he had never loved anyone before. Shifu loved Tai Lung like he had never loved anyone before or since. 好，我们看这句话，这句话的话呢，关键词 love。Like, never love anyone. 然后后面有一个 since 是单独出来的、啊 嗯、 对。那这样的句子的话，我们读的时候呢，要去感受长句子的特点呢，其实更好读。抓住了关键词和停顿，基本长句就搞下来了啊。语调的特点的话，像这样的句子没什么太大的要求。Shifu loved Tai Lung like he had never loved anyone before.啊、这句话到这里基本算是结束了 or since 放在后面已经是很远很远了、啊、那我们读这样的句子的时候呢，要把它的小的地方要处理清楚，比如说 love like、啊、like 这样的词看似不重要，可在句子当中起的这种调味的作用是 很重要的，你丢了它整个句子就没感觉了、啊、You don't know what it's like to be considered a freak.You don't know what it's like to be considered a freak. 它既不是句中关键词，可是每次都被凸显。 嗯 啊 ，Well, you know what I like about you. 啊 ，like 这样的词都会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啊。 它是一种连接起连接作用的词。又不能少， 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拥有双元音。哈 啊， 对，有了这个元音以后呢，你就比较霸气，在句子当中你就容易被中毒啊、嗯。所以。Shifu loved Tai Lung like he had never loved anyone before. 所以用双元音的单词，天生就是牛气， 被重视， 天生就是被重视。谁让你是双元音呢？ 嗯， 是吧？你读出来自然的感觉就比别人的质感好。 是的，对，根儿好，苗红根儿硬啊。我们看 loved、like、had 这几个词要注意失去爆破。Shifu loved Tai Long 第失去爆破 ，like he had never loved anyone before。那么 like。Had, loved, 也是需要的。我们 loved 这里面至少有两次出现，所以大家注意，我们只写了一个啊。失去爆破是指我们这个单词的口型在，但是音没了啊。这样的话呢，以保证我们气息顺畅，就是这么一个目的。 好，来，我们再梳理一下关键词哈。 嗯 ，loved, 嗯 ，never loved anyone。 对。 Before 对，中间有一个 like 也算是啊， 也算哈。 其实呢，你不算，他也得是啊，他就这样。 你必须得把双元音读饱满。 She who loved Tai Long like he had never loved anyone before， 在 had never had 的时候就开始运气了，把重点留给 never、 嗯、 had never loved anyone before。 频率副词还是一个重要的词，频率副词普遍都有被重读的机会，包括否定词、 嗯、 啊 ，not。这样的词它都是被重读的， 这句话也是降调调吧。 嗯，是的。 那节奏呢？ 那我们看这句话，它基本上 She who loved Tai Long like he had never loved anyone before， 它整个就是中间这块，因为要强调从来没这么疼过一个人、哎、就因为 never 这个词和他的情感挂上了、 哦、 这块音拉高一点，其他的地方都是比较平稳的、 哦、 比较平稳的。 好好，我们再来听一下啊，大家感觉尽量模仿。 She who loved Tai Long like he had never loved anyone before. She who loved Tai Long like he had never loved anyone before.、 嗯、She who loved Tai Long like he had never loved anyone before. 好，接下来他就说，现在呢，他有一个机会来弥补过失了，就是去训练真正的神龙武士。 And now.He has a chance to make things right, to train the true dragon warrior. 哎，就犯错不可怕。 嗯， 关键是吧，你还有机会来弥补 过失。知错就改。 对。Now he has a chance to make things right.、 嗯、 make things right 就让事情啊做对，让事情上正轨。嗯、 对。And now he has a chance to make things right, to train the true dragon warrior.好，这句话呢，关键词特别的简单清晰。Now, chance, right, train, true. 停顿呢也是啊，不复杂。And now he has a chance to make things right, to train the true dragon warrior. 所以在我们看到的停顿当中的话呢 ，And now he has a chance to make things right. 停顿 ，to train the true dragon warrior.有一处停顿在 train 后面，整个这个句子在读的时候啊，不温不火，这话应该说你读的时候就像吃了槟榔顺其白，非常的舒适，就可以享受这句话。 嗯， 而且从语用的角度也是超好使的一句话。现在比如说你的一个朋友犯错了，你就告诉他 And now you have a chance to make things right， 现在你有机会来弥补 You gotta make it up. Make it up for what you did, 对吧？去改变。 而且大家发现这两句非常的对仗工整。 嗯。 And now, da da da da, to train, da da da da da. 对。 是吧？就有这个韵律感。 所以说这 Angelina 这些的这个大牌演员呢、啊、他这个语言的驾驭能力真是靠他们读的，没人教他们说这玩意该怎么读。 哎，真是，他们是跟哪儿学习的呢？ 本身就是地道的美国的这个本土的， 肯定一开始还是很有语言天赋的， 嗯， 有语言天赋。哎，所以你看啊，就是这演艺啊，这个行业对语言的天赋要求其实很高， 挺高啊。 没说哪一个这个特别演技特别好的演员，语言能力不行的， 没有，少了、嗯。 而且很多人其实都是话痨， 嗯，对，也有这个什么就是武打明星啊，但他要是，前些日接触了一个武打的演员，他是个替身，他。也在学英语，他说如果我要英语 OK 的话，就跟那外国的那些个影星在一起打的时候，是真的需要英语，不是不需要， 就说 是因为他不会， 就演和说这个事儿其实是分不开的。 对，但是如果他能说一些话的话，他的戏份就不一样了。对 对，哎对，如果你能说表达特别好的话，演也差不到哪儿去。 嗯，因为他是能打， 但他现在正在练，想办法说啊，他也挺努力的，但真的不是一天的功夫，是要提前下功夫。 哎，就真的是那个走心派，就一个眼神能杀死你的，绝对那语言能力都不差。 对，而且呢，这个功夫片的也属于是武打的片子，因此武打片子里说话吧，像 Angelina 这样这一种语言表达，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里面有这样的，否则都是那种声音非常的这种有特效的那种感觉， 不能老炸火。 对，比如说黑帮之间的交流啊，很多时候语气都不是生活中我们能期待的那种。 他们是禅宗的弟子， 对， 是吧？功夫 Panda 乌龟大师禅宗的弟子，他是佛系的， 佛系的。 所以他们这样的人的话，其实他有很强的内心控制力，所以更有很强的语言控制力，绝对不是说那咋咋呼呼的就出来的， 对， 没有的。所以他这是特别的一种，就是韵律美和他的这个质感美，就在这个里面。 对， 台词也写得很好。我们再来听一遍啊。 And now he has a chance to make things right, to train the true dragon warrior. 就一听这声音吧，就知道，就感觉这人特有水平，特有功力。 对。And now he has a chance to make things right, to train the true dragon warrior. 挺好，这句话值得大家好好训练啊。 好。 多读几遍没坏处。 接下来的表达更棒了，说 And he's stuck with you.Be stuck with somebody， 就是和某人啊怎么样困在了一起，或者是产生了一些 纠缠在一起，纠结在了一起， 或者是遇到了什么，遇到了， 遭遇了某人， 遭遇了，哎，他现在竟然遇到了你，你这样的一个a big fat panda who treats it like a joke， big fat panda 其实并没有贬义，哪个熊猫不是胖胖的呀？ 是啊， 那看到瘦熊猫吗？那是吧？我们理解为身宽体胖。 对， 身宽体胖，当然读心宽的时候要读成心宽体盘，这个汉语啊， 好吧， 不是，我们还得扣钱的。 My Chinese isn't so good。 心宽体胖哈，还什么呢？这个还很逗，叫 treat it like a joke， 对待这个事儿吧像个玩笑，就是说玩世不恭。 对，对， 你看，哎，师傅竟然遇到你这样一个心宽体胖吧还玩世不恭的熊猫。 And he's stuck with you, a big.Fat panda who treats it like a joke. 还给他做个鬼脸儿，你看 看， 人家跟他认真说，他还做个鬼脸儿。大家听到那个 with you 特别奇怪哈，我们再听他怎么处理的。 And he's stuck with you, a big fat panda who treats it like a joke. 同时那个 big fat panda 三个重读。 这句话是不是很有意思？停顿都玩出了一定的这个格局了， 境界 啊，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啊。我们看关键词 stuck 啊 ，big fat panda treats joke 啊，关键词还是不少，因为它读得太慢了，所以把这个词都凸显出来了啊。停顿呢就有意思了啊 ，and he's stuck with you， 这就是一个停顿，两个停顿了。A big fat panda who treats it like a joke. Who treats it like a joke? 前面有一个小停顿啊。我们看，这就是按停顿的读法。按你真正读的时候的话呢，要把这些停顿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啊。什么范围内？就是在对方和你都舒服的范围内。我们管这个就叫自然啊。好，我们看这句话的节奏啊。这句话呢？我们看到了它第一个 and 有一个 d 要失去爆破 stuck 失去爆破，还有后面的 treats it like a joke， who treats it 连读 like a 连读，两处失去爆破，两处连读控制好了，再加刚才的停顿，这句话才能说有一个顺畅的过程 啊。来吧，读一下， 缺什么都不行。 And he's stuckWith you, a big fat panda who treats it like a joke. 节奏很分明啊！你看，我们学习这种动画片，越来越感觉到这个句子说话是有讲究的，是吧？停顿是有讲究的。 没错，其实我们说我们的孩子在家里，比如说啊，这个我们很多家长，哎，孩子他不好好学习，对吧？然后呢，出了矛盾了，就是其实你爸也不是别的意思，他打你是有原因的。对不对？就是因为你怎么样不好好学习，他跟你有点较劲了。Now, he's stuck with you. With you. 对。 naughty boy who treats it like a joke. Treats what? Treat 其实就是对待你的作业 homework, who treat you homework like a joke. 对待什么东西的态度啊， 对， 他就不认真不严肃。 对，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句子在语用上来说也是非常好的。我们看到了 stuck with 这样的表达法， stuck 这个词是超好用的词。比如说上电梯，I get stuck in the elevator between 17 and 18. 嘿、hey, 我在17、18层之间给困住了。 这就直接就是一个困的意思，对吧？ Stuck in traffic. Hey, I got something stuck in my teeth. It's driving me crazy. Stuck. 什么意思啊？牙里面塞东西了。 哎， 你需要一个 toothpick。 哎，什么东西它给那个困在那儿了。 对，卡在牙里面 了，卡住了，动弹不得了。 对， 你看现在吧，大师竟然教了一个这样的人到你手里， 对、啊、 当你徒弟、 啊、 是不是？而且你又搞不清楚状况、嗯、什么情况啊。 这句话大家读的时候一定要足够的稳啊，但不是悠闲。 And he's stuck with you, a big fat panda who treats it like a joke, 对吧？ 嗯、 我就把这话说给你听，你自己觉得荒谬不荒谬？就他有一个这个感觉、 嗯、 是吧？你看现在他遇到你，哎呀，这师傅也是挺、 嗯、 命运也是多舛哈。 这里面教了一句话，空腹片的里面叫无语，无语怎么说？ There's no words. There's no words. 对， speechless、 嗯、speechless. 好，本来都说的这么严肃的事儿吧，他还作为鬼脸，其实他不是故意做鬼脸，是因为他的脸被那个针灸给扎到了，扎面瘫了，好像是。 对，是。 所以这个时候 Tigress 就狂怒起来说，够了、啊、他是这么说的。 Oh, that is it. Wait, my fault, I accidentally tweaked his facial nerve. 听到了那句话了吗？ Oh, that's it. 突然间变得像老虎了。 是。 Oh, that's it. 一下发怒了。 对，急了。 Oh, that's it. 就是够了， 够了。 Oh, that's it. 就这么着吧。 听说跟你说够了，好来。 Oh, that is it. Wait, that is it. That is it. That is it. That is it. That is it.、 嗯、that is it. That is it.、 嗯、真是够了。 That is it. 这句话好像挺流行最近哈，真是够了哈。That is it.、嗯、 行吧，生活中也用起来，学起来好吧。 还有一个是 this is it.、哎、也不错那个词。 This is it. This is it. That is it.、 That is it. 这挺好。 就是这个，就是这样了、 用两个场景注意啊。 行了，够了哈、 嗯。 所以人与人之间误会其实挺多的、 嗯、 明明他这边被针给扎了，然后那边觉得你是故意的在跟他做鬼脸。 是啊、嗯、 好，最后一句话呢，我们看看啊， Mantis 这个时候不是忙着扎针灸吗、 嗯 啊、螳螂就说啊，等等等等，我的错我的错， Wait, my fault, I accidentally tweaked his facial nerve, 不小心扎到他的面部神经了， And may have also stopped his heart, 可能把他的心脏也给扎停了， 是吧？ And may have also stopped his heart. 啊，包括前面。 Oh, that is it. Wait, my fault. I accidentally tweaked his facial nerve. 好。 And may have also stopped his heart. 全文中最有感情的一句话。 嗯，是。好，我们看 Mantis 这时候着急啊，他害怕 Tigress 马上来一拳啊。对 ，Wait, my fault. 啊，这一定要赶紧说，这是我的错啊。不要让这件事情恶化下去。嗯，我们看它的关键词，由于这个语言表达过于急速，所以它的关键词都被凸显出来了。Wait, 这是第一个。My fault, 啊，赶紧提醒对方。Accidentally 是关键词。Accidentally, tweaked, 啊 ,facial nerve, 啊，这几个都是第一句话的关键词。啊 may have stop, 这个是一个关键词。Heart,那么整个这个句子当中的关键词呢，就摆在这里，几乎都是关键词啊，都是关键词。我们看一下这句话，它的停顿的特点也是非常的鲜明的。Wait, my fault. 这是一个停顿，两个顿。I accidentally tweaked his facial nerve. 停顿啊。然后呢，就 may 这儿后面有一个明显的停顿。May 自己都说不清楚，想一下，哎，可能他的心脏也被我给弄停了啊，心脏骤停啊。Also stop his heart、啊、从这儿开始、啊、Have also stop his heart， 这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所以它的停顿在 may 后面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点、啊、 这个句子啊，就相当于今天的一道附加题，让大家去掌握。不要有压力，因为这句话太难了。太难了，它节奏很快。我们今天的课堂任务就是能把这个女神的这一段儿，哈、啊，给它掌握好。 好， 哎，这个叙述能掌握好，我们一起呢从头再来听一遍，大家带着新的领悟来感受一遍。 But Oogway saw darkness in his heart and refused. Outraged, Tai Lung laid waste to the valley. He tried to take the scroll by force, and Shifu had to destroy what he had created. But how could he? Shifu loved Tai Lung like he had never loved anyone before. Or since. And now, he has a chance to make things right, to train the true Dragon Warrior. And he's stuck with you. A big, fat panda who treats it like a joke. Oh, that is it! Wait!My fault! I accidentally tweaked his facial nerve! And may have also stopped his heart. 今天这段是标准的阅读材料，好、叙述 是 一定要清晰的，掌握好关键词的，把想表达的内容表达出来。所以今天建议很多的这个初学者朋友们进行练习，因为他没有太多的感情加入进去。 对，不难啊。 哎，不难。好，所以大家一定要通过今天的练习把关键词凸显，好好感受，争取开窍。好，我们来说一下今天这个剧情片段呢，是师父的玉徒之殇。 对， 所以现在功夫哲学我们能够悟出什么呢？ 功夫哲学就是遇人容易选人难，识人用人德为先。 从师父的这个亲身的经历我们发现啊，真的是培育人虽然也不容易，但是选好材料更是难上加难了。 对，其实不管是我们这个个人呢、这个我们比如说你选人， 对呀、 选书，如果你书选错了，你看错了书更可怕。培养错了一个人也成问题啊，极有可能我们说就是因为你没看明白他的人品，导致你对他的培养完全是一个浪费。 你看我们生活在一个人和人接触的社会，是吧？ 对， 你要选合作伙伴吧， 对， 你要选男女朋友吧， 对， 老板要选一个下属得力的下属吧，任何情况下你要选合作者。那么选人怎么选？一定要以选品德为先。 德为先，德为先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有担当，能包容，这样的人是最舒服的用的。能力稍微差点其实都能培养啊，这样的人也是最稳当的，也是最靠谱的。 对，要有品德。 对，处处都计较肯定是不行的。 你看，不能像太郎这样啊，一心为了自己的私心。 对，私心太重， 要怎样，或者是要别人不能怎样，这是不对的。 对，是的， 毕竟这个社会是个大家共存共荣的一个环境。不能为了自己的一些利益特别的凸显，或者是特别的损害别人。 对， 是的，这是不对的。 对 吧，动画片往往有很多这样的简单的道理啊。 那对， 其实也教给了孩子，因为孩子是主要的观众群嘛。 没错， 但是实际上这种片子大人也能看，成人也可以看。 对，本来这部片子其实成人看的量就特别的大，而且呢在这个梦工厂的作品也好啊，还是那 Pixar 他们出的这些作品都有哲学，都有人生哲学在里面、就是每一部片子都会讲一个道理，而且这个道理它必须要有 而且他一定要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你能够很深入浅出的明白，而不是直接告诉你说理论是什么。 对，确实是这样， 是吧？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会有很多的哲学在里面。我如果用三个单词来形容这部片子的哲学，就是 Panda 这个人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叫 Make it possible。 Make it possible。 Make it possible。他真的是让一个就是不可能，他就能把它变成可能，所以他有可能性思维，这就非常的厉害。现在呢，就是很多人他有不可能性思维。他认为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你什么能行呢？你的英语学习，你的一切都需要可能性思维，这就是正能量。但是 darkness 在本文当中强调的是负能量，所以我们选正能量的人进行培养和培育，这样他能会把正能量传达出去会更好。 否则他也会 lay waste to the valley。 对，就是要是品德不好的话，就是造成了这个损害更大，害人又害己。 所以某家学校说的特别好，叫什么呀，厚德载物啊， 哎，校训嘛，这都是。